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110集。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一，看到车新德手上的刀时，桑延瞬间懂了他过来的原因，像是想玉石俱焚。车新德挥刀的力道发了狠，毫无理智般的胡乱挥舞，其间不经意在桑延的手臂上和腰际都划了道伤口。因为他的举动，桑延唇线拉直，模样在这光线下显得半明半暗。在车新德再一次把刀刺过来的时候，桑延手疾眼快地抓住他的胳膊，用力一掰，骨头发出一味的咔嗒声，车新德吃痛地叫了一声，手上的力道一松，刀也落到了地上。桑延的腰际和手上都还流着血，黑衣服看不出暗红的颜色，但他手上的伤痕划得深，血液像蜿蜒的蛇缠绕手臂，沾染着手腕的红绳，再顺势一滴一滴落到地上。你运气还挺好啊，如果那年真出了什么事儿，今天这刀就不会是在地上了。桑延仍然固定着车新德那脱臼了的手臂，将他摁在墙上，压低声音说道，如果那一天温以凡的大伯再晚点回家，如果温以凡跟郭玲得到了同样的结局，如果温以凡也在那么暗无天日的黑暗和寒冷里独自一人度过那么多年。想到这儿，桑延手上的力道渐渐加重，听着车新德的惨叫声，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桑延的眼眸暗黑，脖子上青筋凸起，所有嗜血的念头在脑海中冒起。在下一瞬，桑延又想起了温以凡前段时间说的话，他说，你受伤了我会给你上药，但我也会生气的。桑延回过神来，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疼，他垂眸瞥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血，又拽着车新德往外头走。你倒是会找垫桶啊，这大热天的划手上我怎么折。车新德完全没有力气挣扎，像个麻袋一样被桑延拖着往外走，他疼得话都说不清楚了，又开始求饶， 大哥，求你了，我不想坐牢。 你不想坐牢，人家姑娘也不想死。桑延冷笑道，注意到这边的动静，陆续有路人围过来，在附近巡逻的民警也恰在这个时候赶来，了解了情况之后，他们把车新德押上了警车。民警主动提出送桑延去医院，顺带录一下口供。桑延很配合，只是让他们先等等。他回到车旁，想把车钥匙和手机拿上，翻了一圈都没有看到手机。他眉梢轻扬，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转头跟民警上了警车。一路上，民警边帮他简单的处理伤口，边问着大致的情况。桑延的伤口还流着血，他捂着肚子平静地回答着。过了好半晌，即将到市医院时，民警又问， 您跟嫌疑人 现在几点了？没等他问完，桑延忽地打断他的话问道， 差不多8:40了，怎么了？ 不好意思，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听到这个时间，桑延顿了一下，侧头问道，这个时间点上安这一块的道路还有些堵，随着时间的推移，温以凡的心情越发焦虑。他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把桑延的手机和录音笔都放回包里，出声问道， 师傅，这还得堵多久？ 哦，过了这段路就好了。 司机回道。温以凡正想再问问，在这个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来电是南吴的陌生号码。他屏住呼吸，脑子里有了一个猜测，立刻接了起来。如他所料，那头瞬间传来桑岩的声音。 温少将。 听到这个声音的同时，温以凡一直紧绷着的情绪也终于放松下来。他用力抿了抿唇，直接就问桑岩他的情况，话里还带着浅浅的鼻音。 你没事吧？伤哪儿了？ 听这话明显是知道了，桑岩也不找理由搪塞了。 没事，就手破了一点皮。 温以凡压根不信他说的话，抽了一下鼻子。 我看到好多血。 桑岩懒散道。 哦，那大概是车心得的，我屁事没有。行了，真没事。温上将，今天自己回家，我还得录点口供，没有那么快回去。 我去找你。 温以凡低声道。听到这话，桑岩沉默几秒，像是因无法再隐瞒而叹息了一声。 行，那你拦辆车来市医院急诊这儿。 温以凡到急诊科的时候，桑岩身上的伤已经缝合完了。此时医院的人不算多，他旁边站了两个民警，似乎是在问他问题。他快步走到桑岩面前，盯着他手臂上的伤。桑岩偏头， 来得还挺快啊。 温以凡面上没有什么表情，转头跟两个民警打了声招呼，随后民警也主动说道： 哦，那差不多就这样，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桑岩看向他们，颔首道： 辛苦了。 两个民警走后，温以凡重新盯着桑岩，他的脸色比平时苍白了一些，原本偏淡的唇色在此刻没有半点血色，整个人多了几分病态。他低下眼，慢慢地说道： 破了点皮，然后缝了六针。 桑岩抬眼瞥他，没再辩解，耐心等待着他之前提及的会朝他生气发火的情况。他靠在椅背上，手臂上的麻药还没有过，习惯性地抬起另一只手去握他的手。沉默片刻，没有等到温以凡的怒火，桑岩就见他的眼眶红了，啪嗒啪嗒开始掉眼泪。桑岩愣了， 不是，你这还没吓唬我，怎么反倒哭上了？ 温以凡坐在他旁边，忍着声音里的颤意，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些。他又伸手把眼泪擦掉，问道： 你干嘛去抓他？ 我这还做错了吗？ 桑岩觉得好笑。温以凡的语气有些硬。 你看到他之后报警就好了，多余的事情不需要你来做。 那他要跑了。桑岩耐心道。 跑就跑，跑了又怎样？ 温以凡真跟他发起了脾气。 他就算跑掉了也跟你没有关系，你管这事干什么？就你会见义勇为啊。 安静下来，被温以凡这么说了一通，桑岩也不生气，低眼看他。这是怎么了？ 我不喜欢你这样。 温以凡低着头哽咽着说道。 你能不能不要管这些事情？你不要让我后悔告诉你好不好？ 你就每天好好上班，好好下班，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跟我见面。 温以凡真的已经不在意别的事情了，就算他厌恶车新德，恨不得他在牢里坐一辈子，可那些想法都抵不过桑延的半分丝毫。沉默。我哪儿不平安了？过了几秒，桑延反倒笑起来，拖腔拉调地说道： 现在还能这么直接在我面前哭，之前不都得躲着？ 温以凡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没有动。桑延捏了捏他的指尖，力道不轻不重。 温双江，你为什么不开心？车新德被抓了，你大伯母付出了代价，那个姑娘也能沉冤昭雪了。还有，这次我保护你了。 桑延慢慢地说道。听到这话，温一凡立刻看向他，眼眶还红着，两人四目对视，定格住。 我其实非常在意，在意透了。当时说不缠着你，就真不缠了的事情。想我一大老爷们儿，那么要面子，干什么呢？ 桑延眸色纯黑，喉结轻滑着。温一凡动了动唇，话还没有说出来，桑延扯了一下唇角，又说道： 就这点破事儿，跟你计较那么多年干什么？ 那会儿年少气盛，爱一个人的时候能为他挖空心思，再三的低下头颅，却也会被他的话语轻易击垮，从此寸步不入他的世界，了断得极为干脆。明知道忘不掉，明知道自己还在无望的等，却还是为了体面和争一口气，绝不再成为主动的一方。在那漫长的两年里，桑延只知道自己在感情里是卑微的那一方，从来没有察觉过温以凡情绪的不对，从来没有抓到他那藏得严严实实的痛苦和绝望，从未试图把他救出来。温以凡讷讷道： 本来就是我的问题，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桑延抬手轻蹭了一下他的眼角。 是车新德那个人渣的问题。你能为我高兴一下不？我把那个人渣抓进去了。 桑延笑了。是我亲手抓住了你的阴影，从此以后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